第148面第二行，若诸众生余生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是32应身里面，这是第四段这个经文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大自在天是说的色界天顶也就是平常所讲的摩西首罗天我们一般讲娑婆世界，讲到这个地方呢为止，因为往上去那就是四空天，四空天的天人没有色相换句话是有形象到这个地方是最高的极限那么这四禅天的天顶，那么这三界之内呢这个福报最大的就是大自在天佛门里面常讲的这三灾特别是讲的这个大三灾，那么大三灾是讲的火灾、水灾、风灾这个风灾可以吹坏三禅天，那么四禅天呢这三灾都达不到就是火灾、这个、水灾、风灾都没有这个地方的人福报最大那么由此可知世间许许多多自然的灾害像我们居住在台湾这个地区有地震有台风有海啸这些呢都是一些天然的灾害这些灾害也是众业所感不是偶然是众生业力之所感那么三禅之内的这个众生还是免不了业感带来的灾难到四禅这是定功身了这个所有的烦恼习气都能够扶得住而不起现行所以这一些自然的灾害它也没有这三界之内福报最大的那么他们修行的方法是以四禅 是无量心为修因。四无量心啊，是讲的慈悲喜舍啊，慈悲喜舍，在三界六道之内啊，我们可以讲这个四禅天人，特别是摩西受罗天。慈悲喜舍这四个字的确是做得十分的圆满啊，所以他得的身心自在呀、飞行虚空啊。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大自在篇呢，真正是自在啊，名实相符啊，我们又何尝不想自在呢啊。每一个人呢都想自己在这个世间呢的自在啊，自在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解脱啊，自由自在啊，使一切都无有障碍啊，这个才得自在。自在不是得不到啊，那么换句话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啊，可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里面的道理啊，要知道他的修因正果啊，如何来修这个因，如何证得大自在之果报啊。那么这是讲这个修四禅四无量心的人啊，快要到成就了啊，只差一点点快成就。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就示现大自在天的天身啊，来指点他，让他证得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就是四禅天人啊。底下一段呢，这是讲的啊天大将军，说若诸众生爱同归神，救护过度，说我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二位说法令其成就。那么这个天大将军呢，一般呢都是指四王天啊，这个四王天呢所现的这个相呢就是将军身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寺院里啊，那么台湾寺院并不普遍啊，有些寺院有，像那个基隆大觉寺，你到那边去一进山门呢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里面所供的呢就是四大天王啊。那么这个身像呢就是现在这个将军的身像啊。那么世间有一些人啊不明白就理啊，把它称作四大金刚啊，实际上啊是四大天王啊，而不是四大金刚啊。那么这是一类众生呢，他有这个习气啊，这个欢喜啊同理鬼神啊，同理大众啊，他有这个习气啊，就我们世间俗话说灵秀欲很高的人啊， 那么他这个喜欢权势啊，喜欢呢在一个领导人的地位。那么这样的果报在佛门里面也可以修得，正是所谓呀、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希望来生做个国王，希望来生做个天王，只要你好好的修学，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除了这个四天王，我们称天将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韦陀菩萨，他呢也是现的将军身，而且现的也是天大将军，也是天将军身，那么这个是同理八部归神，这个是在佛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他们是救护一切众生国度，所以在这个忉利天的四方，那么这个是欲界天里面呢最下一层，前面讲这个大自在天是色界天里面最高的一层，这个是底下的，那么也是有这个愿望，他成就了，将要成就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了也能够帮助他，满他的愿望。那么再看底下一颗呢，这个就是四天王。若诸众生爱同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呢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这个四天王与天将军呢，有些时候可以合起来说为一类，有些说成一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分开来说为两类，两类呀，当然就两种身份，但是这个两种身份是非常接近的，前面将军身呢是统帅的身份，所以称之为天将军。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呢，这是一个统治者的身份，就是国王的身份，所以称之为四天王。爱同世界，前面是爱同鬼神，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这个同灵鬼神的，这个八部鬼神的，就是四大天王。可见他从统帅的这个身份上来，我们说他是天大将军，那么从他呢在同灵世界，他有他的一个国度，那么他也有他的戒心，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就称他为这个四天王。那么四天王这个身份呢，的确是介于鬼神之间，经里面给我们讲，他是属于忉利天主。忉利天呢真正是天神，那么这些天王所统领的部下呢都是属于鬼神，你看属于这个修罗啊、钱大国啊这一类属于鬼神，那么是 他也算是天神呢，也算是鬼神。如果像鬼神里面讲呢，他是大福德鬼啊，鬼神里面的领袖啊。那么他是顺于忉利天的部下了，那么也可以说他是天神啊。所以这一类呀，是介于天神与鬼神当中啊。这是修啊，此是中平十善业道啊。他有这个愿啊，发愿的时候来这个同理鬼神啊，或者是为这个一方的这个天王是一样的啊，这个是四大天王之一了啊，统领宇宙的啊，那么他也能成就啊。那么这些都要以五戒十善为因啊，才能够成就。说若诸众生爱生天宫啊，虚实鬼神，我与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二位说法令其成就啊。那么这个呢，这是天王的太子啊，所以生在这贵族之家。那么诸位看《封神演义》啊，你看到这个哪吒太子，他就是属于这个四天王的太子。那么他的父亲呢，四天王之一啊，是这一类的身份啊，这一类的身份。那么到这个地方呢，这一共是有七类呀，都是讲的天众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希望来生生到天国啊，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天国讲得很详细啊，不像一般宗教讲的那个天国含糊笼统，不晓得是哪一层天，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国度啊，搞不清楚啊。佛门里面给你说的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啊。那么这个七种啊，这是七类，每一类里面都包括的很大很大的范围啊。真正想升天，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啊，你真有这个愿心，有这个德行，具足这些条件啊，观世音菩萨一定啊帮你忙啊，满你的愿呢，你可以升到你所期望的天国啊。这个底下呢，这就讲人间了啊。那么一共有十二段啊。若诸众生要为人王，我与彼前现人王身，二位说法令其成就啊。也有一些学佛的众生发愿啊，世间众生太苦啊，救度一切众生，别诸位说，除了佛法教化之外呀，的确，最好的办法就是正知啊。如果真正能把政治办好，这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啊都能够享福啊。所以有很多菩萨就发这个心啊，来生呢到世间来做国王啊，以国王的身份来推行佛教的教学，来护持佛法啊，来弘扬佛法。那么这是这一个国家这一个地区 众生都有福了。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今日的世界啊，这是诸位要有这个智慧啊，很冷静的去观察。那么此地讲的这个过往，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人王，那是佛菩萨啊，是一个真正修行人发心来实现啊。那么他当权之后，一定是与为一切众生造福啊，绝不是为一残害一受啊，不会呀行暴政。但是诸位要晓得，众生也要有福报，才能够感应到有这个圣贤人啊，生在这个地区做国王大臣，得有福才行啊。众生要没有福啊，有魔王下来了，他来做国王大臣，统理这个地方。啊，给这个地方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魔了啊，众生就苦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发心是一桩事情，众生还得有福，众生要没有福，佛菩萨哪有不发心的啊。为什么我们今天世界上不出现一个人王啊，来护持佛法，来弘扬佛法啊？我们中国过去历代帝王差不多都是皈依佛门的啊，都是佛弟子啊。所以佛教教学在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国地区，是代替了国家的教育啊。国家虽然有教育，但是不普及，而佛法的教学的是普及啊。那么在印度，我们也见到几位国王啊，最著名的啊，像这个阿育王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那么在印度有十几位这个大国王啊，都是皈依为佛弟子啊，帮助佛弘法利生。那么由这个地方来看呢，我们晓得诸菩萨里面啊，甚至于诸佛如来发这样大愿的人多得很呐啊。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帮助他出现于我们世界，这就在乎我们自己的修德啊。我们一个人修德没有法子感动啊，我们要鼓励大家修德啊，大家都能够修德，就会感应道教啊，诸佛菩萨了以国王大臣这种身份实现在世间啊，佛法才能够发扬光大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啊，帮助这些有大愿的人啊，为他们做增上缘啊，也为众生做增上缘。 那么观世音菩萨也就是促成这个事情啊。那么像经里面讲的啊，佛菩萨应现在世间以国王大臣身份，必定是以佛法教化众生或者是名义上不是佛法，他的精神他的做法一定与佛法所讲的相符合。那么这个第二呢，这是以长者身份啊，若诸众生呢爱诸祖先，世间退让啊，我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这就是佛经里面常常称的这个大长者啊，我们在大乘经里面常常看到啊，佛法里面称长者，他要具有十个条件啊，才能够称之为长者啊，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称长者没有印度那么严格啊，没有佛法的说这么严格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常称长者，一定他也有相当的年岁啊，有学问有道德啊，我们尊称为长者啊。那么在佛法里面第一个呢，这个长者一定属于贵族啊，印度这个阶级观念很深，一直到现在都不例外啊，这个四姓阶级一直保存到现在啊。那么长者必定是婆罗门刹帝利这个年龄的人啊，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出身一定是贵族啊。那么第二呢，他在社会上一定有很高的地位啊，而不是一般普通的平民啊。第三个条件，他一定富有啊，而不是贫贱啊。第四呢，他一定有威德啊。第五，他一定有智慧啊。第六，他也得要有年岁啊，至少也得四十岁以上，太年轻了嘛，也不能称为长者啊。这个第五呢，有品德啊，习这个心行啊清净啊。这个第八个条件呢，待人有礼貌啊，而不是很傲慢啊。他虽然有地位啊，有财富啊啊，这个有聪明智慧，有威德，可是对人谦虚啊，对人有礼貌啊。那么第九啊，这个国王大臣呢都对他赞叹啊。第十是一般平民老百姓呢啊都归仰他啊，都拥护他啊。那么居住这些条件才称之为长者啊。而一般长者呢，大概都是一个族姓里面的这个就是长老爱主祖先啊。那么这个在从前的社会是大家庭之中啊，这族长就是长者啊，不像现在呢，我们这个一般社会啊都是小家庭制度而不是大家庭啊。从前一个家啊，至少这一个家了也有一两百人以上啊，这是一个家了，一个家族啊啊。所以他的一个村庄是就是一家人的啊，就是一个家族啊。那么你们诸位现在没有可以说在目前这个社会里我们已经见不到这种家族了啊。你们看小说，你们看《红楼梦》啊，你看《红楼梦》里面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有一百多人， 一个家族。那这个小说的确是描写我们中国古代的家庭啊，在我们中国讲伦常社会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齐家不是我们今天小家庭的，是家族啊。那一个家族的家长要统理几辈人啊，要叫几百个人，每个人啊都能够得到公平啊，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他能够治家，就能够治国啊，因为家庭里面他是一个领袖嘛啊，他底下也有几百人嘛啊，所以这个家能够治得好啊，就可以治国啊，国能够治得好，就能够平天下啊。所以是现在我们读这个很不容易懂，我们齐家那一家里也不过就几个人而已啊，所以这是现在这个家庭跟从前家庭不相同啊。那么以前这个家庭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啊。那么这个里头特别着重的呢，啊，他别的德行不说，啊，他说退让，啊，着重在这一点，啊，也就是我们讲的礼让，啊，如果要不讲退让啊，样样大家都存的有私心，都要来争执，那这个就家就不像家了。所以从前这个教育啊，是以家为单位的啊，他把他所有的子弟集合在一起，在外面聘请老师来教学啊，这是以自己子弟为主啊。那么另外亲戚朋友或者是邻里乡党啊，那少数人啊，参加在其中。一定是以他自己的子弟为主啊啊。所以在从前说，这是礼是非常重要啊，也就是维系家庭社会国家这个秩序，等于说法律一样啊。若诸众生呢，爱贪名淫，清净自居，我与彼前现居士身，二位说法，令其成就。那么此地所讲的居士，不是我们现在所讲学佛的啊，在家学佛我们都称之为居士啊。那此地这个居士意思不是这个啊，这个居士是什么呢？就指从前的隐士啊。我们在二十五史里面，你看到这个二十五史这个传记里面有隐逸传啊，隐就是隐居啊，逸就是安闲自在啊。那么这些人，你看这个国家历史里面还要给他留传记，这些人呢都是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但是呢他不出来做事情。那么诸位要想想啊，他有智慧有道德啊，又有能力，他不替社会做事啊，对国家也没有什么贡献，为什么要给他在历史上要给他留名？那么这一点诸位要晓得，他对于社会贡献是非常非常之大啊。虽然没有在正面上啊替我们办事情啊， 可是他做出这个榜样，就能够叫这一个世间人呢去效法他。啊，他做的是给我们世间的什么榜样呢？不争，不求名闻利养。啊，他是有能力求名闻利养，而不求名闻利养。换一句话说，他是真正在那里教给我们看得破放得下。他教我们这个，所以这个功德就太大了。啊，他是用身教而不是言教。啊，所以他做的这个工作是潜移默化。啊，对于世道人心啊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些人是道德之士啊。啊，你古时候这个帝王大臣见的这些人都尊敬。啊，见到这些隐士都特别的尊敬，啊，特别的礼遇，啊，道理就是在此地。啊，那么这一类的人的时候呢，就是不追求名利，啊，不追求荣华富贵，啊，过一种啊这个隐居。啊，所以说是，像古时候这个耕读啊，渔樵啊，他过这种清静的生活，啊，一生呢就是安闲自在，啊，无拘无束，啊，保持着天真无邪。就这个《隐逸传》的确值得看呐，啊，它里面这个精神实实在在不亚于我们佛门的高僧传，啊，有些比我们这个高僧呢还要清高，啊，因为我们的高僧还要忙着弘法利僧，哎，他连这个都舍弃掉了。那么这是有这种志趣的人，啊，观世音菩萨也帮他成就，啊，是若诸众生爱之过度，啊，后格谤疑，我与彼前现在观身二位说法令其成就。这个也显示出诸佛菩萨啊，以四世戒引众生，啊，与一切众生呢，修同事这个法门，啊，就四摄法里面的同事，啊，那么他。由这个志愿啊来治理国度，啊，那现在的话来说呢，啊，就是一个县市长，啊，县市长啊，陈主席啊，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啊，但是他在这个国家了治理啊，这个一个小范围的所谓地方官吏。那么这个也非常非常之重要啊，特别是在现在民主制度之下啊，这个地方的官吏对于一个地区人民来说呢关系最为密切啊，所以一个好的地方首长，这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福报啊，他真正的能为大家谋幸福 那么宰官把范围扩大来说呢，这个国王以下的都叫宰官啊。拿今天的话来说呢，政务官才叫做宰官啊。我们今天这个职府政府里面的职称呢，属于政务官，政务官才是宰官。为什么呢？他是法号施令啊，他是有主宰的啊，而不是完全听命于人的啊，他是一个法号施令啊。那么这是指的这个政务官宰官啊。若诸众生呢，爱诸素俗，舍为自居，我欲比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这个一段呢，我给诸位说明，这一段呢是讲的这个宗教史啊，是讲的宗教史。那么在佛门常讲这外道了啊，就像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啊，基督教的牧师啊，这个婆罗门教的印度教的啊，他们称之为梵志啊。那么从这一方面看，诸佛菩萨也可以以其他宗教师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你才晓得佛门广大了啊！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啊，那一类众生，你给他讲佛法，他不接受啊，他有成见啊。佛菩萨与他同师，入到他那个教里头去了，以他那个宗教师的身份来教化他啊，那他都通通接受了。这个方法高明极了啊！啊，讲的是他那个教的经典啊，内容意趣是教大家觉悟。叫他觉悟开悟，那不就成了佛了吗？啊，这个是佛菩萨啊，佛菩萨绝不排斥别人啊。四摄法里面，四摄坛里面第一个世界摄坛，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你要跑到这个基督教教堂里，那基督教教堂里生不生欢喜心？你要叫他生欢喜心，你是菩萨啊。你一到那里去，人家说哎呀，这魔来了啊，什么是这个佛教徒跑到我们这来了，那你就不是菩萨了。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哎，就是什么呢？与别的宗教对立了，这是错误啊。他与我们对立是虚可的，为什么呢？他迷呀，啊，他不觉啊。我们觉悟的人跟他对立的，那你不也是迷吗？是迷而不觉吗？是觉悟了之后啊，没有戒心啊，与任何人没有对立，一真法界啊。啊，业与别人对立啊，就变成十法界了，那这是你了啊。啊，因此我们明了啊，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宗教，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的传教士 就可能有这些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我们怎么晓得？啊，甚至于还有他们很多虔诚的那个信徒啊，也是佛菩萨应化在其中，他就做影响众。啊，这在理上都讲得通的啊，在事上也可能的。因此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徒都应当抱着礼敬的心啊，礼敬赞叹而没有回报啊，这样才能够摄受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地方熟识这一段呢都是讲的这个宗教徒啊，讲的这个世间宗教啊，他们喜欢这个素食